It's 10 a.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Lai. Glad to see you out there. For today, we have this lesson, Unit 1. 电话前的准备 preparing a phone call. And your name is... This is Tammy. Glad to be with you on the air. Yeah, Tammy is a very beautiful name. I remember a long time ago, there was a song by the name of Tammy. Tammy's in love. 那就是叫 Tammy 呢，正在恋爱之中呢。哒哒滴哒滴哒滴哒滴哒 ，Tammy, Tammy, Tammy's in love. 非常好听。但是我们先听。Jeremy and Andrea 之间的对话 Chapter 3 Unit 1 Preparing a phone call Dialogue Hi, I'm Jeremy. If there is anything I can help you with, don't be afraid to ask. I know that everyone is a little nervous on their first day at a new job. Oh, I have so many questions. Could I ask you a few questions? Sure. What would you like to know? First of all, I don't know what I should say when I have to answer the telephone. When answering the telephone, it's important to make a good impression. That's why you not only have to know what to say, but you also must know how to say it. Oh, I see. It could be an important client or a potential new customer. Therefore...You must speak clearly and be aware of the tone of your voice before speaking. And what should I say? Greet the caller by saying good morning or good afternoon. Then, identify our company and yourself, and finally, ask the caller how you can help them. Okay, how's this? Good morning, Innovative Incorporated. This is Andrea. How may I help you? Perfect.You should also write down the caller's details and the reason for the call. Okay. I'll make sure there is a notepad and a pencil next to my telephone. 很好。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 Jeremy 怎么说了。Hi, I'm Jeremy. If there's anything I can help you with, don't be afraid to ask. I know that everyone is a little nervous on their first day at the new job.Hi, 我是 Jeremy. If there's anything, 要有什么事情 which I can help you with, which 作为 with 的宾语。你不能讲 which I can help you, 你 which 没办法做宾语 help 已经有 you 了。所以加个 with。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你的忙的话就等于 which I can help you do.你不用动词你也可以用你不用介词你也可以用 do. Don't be afraid, 不要害怕随时问啊这样。I know that everyone is a little nervous. 每个人呢在他们上班的第一天呢都会有一点紧张 on their first day at the new job, 或是 on a new job, 介词也可以用 on a new job, 都可以的。好我们看 Andrea 怎么说。 Andrea 就说呢 Oh, I have so many questions. Could I ask you a few questions? 他说哇我有好多问题哦因为今天是第一天上班。那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些问题呢 ?A few 后面加上可数的名词所以是 a few questions. 嗯哼 ,Jeremy 就说一句话 ,shoot, S-H-O-O-T. 好你就放枪吧。那就是说你马上问吧这里 他没有这么说没有因为还没有到熟的那样的地步叫 shoot 快说、 就快说这边是叫 sure 没问题 what would you like to know 想知道什么呢好 Andrea 就这样说了 First of all, I don't know what I should say when I have to answer the telephone. 他说 first of all, 就是首先呢我不知道我应该要说什么。当我 have to answer the telephone, answer the telephone 就是接电话。接电话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应该要说怎么样的话比较好呢。 好，除了用 answer the telephone, 你也可以讲 answer the phone。或是 answer the call 都可以讲，好，都可以讲。按门铃的时候，叮咚 ，go answer it， 快去应门铃去。answer the 叮咚，那这边就指的是，那么就 doorbell。好了，那么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呢 ，Jeremy 就这样说了 ，when answering the telephone， it's important to make a good impression， 就是 when you answer the telephone， 你在接电话的时候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保留好印象。Make a good impression 通常跟介词 on 并用。Wow, that young kid really made a good impression on me. Daughter, 女儿啊，那个年轻小子的确呢给我印象非常的好。你看，手上五个手指都有五个钻戒，还有开了一个非常的漂亮的 Rolls Royce 的那个车子啊。这个 Rolls-Royce 应该 Rolls-Royce 应该这样说，劳斯莱斯对不对？好，哇，好，那么你可以嫁给他了，这样，哇，这老爸太现实了，这样。He made a good impression on me. He made a bad impression on me. That's why you not only have to know what to say. 这就是为什么你不光是要懂得要说些什么话 ，but you also must know how to say it。同时也必须要了解你要怎么样来说话啊。 所以 Andrea 就说 ：“Oh, I see。”也就是“哦，我了解了。”了解的时候就可以说 ：“I see， 我知道了。” 或者 “Oh, I understand。”了解了，或者是军营里头他不这样说，叫 Roger。收到了、了解了，就 Roger R-O-G-E-R、但这不是军中啊，所以不要随便乱用这样。 Jeremy 就说了 It could be an important client or a potential new customer. Therefore, you must speak clearly and be aware of the tone of your voice before speaking. 他说说不定，他用 could be， 那么很可能叫 can be， 一定是那叫 must be，说不定是一个很重要的那个 it， 就是打电话来的这个人，可能说不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客户，或者一个潜在的什么 new customer， 也是 customer， 也就是一个我们叫也就是顾客。client 呢通常是比较大的哈 ，customer 呢通常是到商店里面的顾客啊。其实在这边就是搞不好也是一个新的 client， 他就那两个字他是同意的在这个地方。Therefore, 因此 you must speak clearly, 而且你必须说话要说得很柔 and be aware of the tone of your voice before speaking. 在你说话之前的时候，那你要了解到 be aware of, 就得 understand, the tone of your voice, 你讲话的这种语调。Hey, what can I do for you? 那就完了。Andrea 怎么说？ Andrea says, and what should I say? 那我到底应该要说什么样的话呢？ Jeremy 就说 greet the caller by saying good morning. 他说你就这样子迎接 greet, 就打招呼 the caller, 打电话来，就说早啊，早上好， or good afternoon, 下午好。 Then identify your company and yourself, 然后报出你公司的名字以及你自己的名字。This is ABC Company. My name is Jane. And finally, ask the caller how you can help him, 或者 help them.、然后就问他们，是问这个打电话的人，你要怎么样帮助他们。这边用 them 主要就是 caller 实际上是单数，因为可能是男的，也可能是女的，所以他就用 them 来代替。好，这样子。好，接着 Andrea 怎么说？ 接着 Andrea 呢，他就来练习一次。他说 OK, how's this? 这样怎么样呢？ Good morning, Innovative Incorporated. This is Andrea. How may I help you? 所以他就说哦，就是早安呢、啊、这边就是 good morning， 也就是刚刚说的 greetings 的招呼语。然后接下来他就说了他的公司的名字，也就是 Innovative Incorporated。 这边的 Incorporated 就是股份有限公司，那他的缩写也很常大家会看到，就是 INC 一点 INC 一点，就是 Inc。 然后再来呢就会表明自己的身份，那因为是在电话里面就会用 This is Andrea， 然后最后就会问说怎么样帮助对方呢，就会问 How may I help you， 或者也可以说 How may I assist you， 也就是我怎么帮你呢。 A-S-S-I-S-T assist， Jeremy 就说了 Perfect， You should also write down a caller's details and the reason for the call， 你也必须同时要抄下来 write down， 就等于 take downThe caller's details， 打电话来谈他的细节的部分，比如说他喜欢挖鼻孔了，你就想啊 ，he likes to pick his nose， 然后呢烧屁股等等 ，and the reason for the call， 同时呢打电话来的理由是干什么？想要一块饼干啦，吃的等等。Andrea 是怎么说啦 ？Andrea 就说 ，OK， I'll make sure there is a notepad and a pencil next to my telephone。因为要记得大家的就是详细的资讯，那我就必须要有 a notepad， 就是小笔记本跟一支笔在我的电话旁边。 对，这个 notepad 通常一个方方小小的这么一个、嗯、一个厚厚的一叠纸，对不对啊、哦 嗯？ 通常还有一个粘胶把它粘起来，一张张可以撕掉。 Oh, like a post-it note， post-it note， 对对，不错、嗯，那这就是 便利贴，便利贴的感觉。 把它拼一下好吗？ a post-it note， P O S T 一杠。It post it 就是粘贴的意思，然后在后面空格 n o t e note， a post in note 就是便利贴的意思。 贴心小贴士啊，这样子哈、嗯。啊，我们来看词汇详解 vocabulary and phrases one。 Impression 印象，那刚刚讲到给别人留下一个好印象，就是 make a good impression on somebody。或者是如果是不好的印象，就是 make a bad impression on somebody。 那这个例句是说 Kent made a bad impression on Jen's parents because he brought her home too late。 阿肯给阿珍的父母留下了坏印象，因为他送她回家太晚了。 嗯，爸爸就讲你们六点钟可以去约会、You can go on a date at 6 o'clock Be sure to come back by 6:30 但务必要在六点半以前回来。哇，这个爸爸太过分、我们看第二怎么说 Potential， 那在这边他写的是名词潜力，那刚刚在这个就是对话里面是讲到 Potential customers 用的是形容词的用法，就是潜在的这样子。那我们来看一下例句，他说 The new drug has yet to be approved due to some potential side effects， 就是呢这个药啊它有一些潜在的副作用，所以它还没有被合可，还没有被合可上市。这边的 potential side effects 就是 side effects 就是副作用的意思，那潜在的副作用 potential side effects这样子， 这边就当形容词用了。但是我们说 that young man is full of potential， 他充满着、这位年轻人充满着潜力这样子。好，我们看第三 tone 音调语气。The tone of somebody's voice， 也就是某人的口气，某人的语气怎么样，也可以直接说 somebody's tone of voice， 就是这个人他的语气口气。那以某一种方式的语气就是 in a 什么什么 tone。那我们来看一下例句，他说 Leo's tone showed that he was jealous of Peter's handsomeness。 Leo 的语气呢就显露了他呢正在嫉妒彼得的英俊的外貌这样子。 真的非常 jealous of 是一个负面的字， he's jealous of my handsomeness， thank you very much。 他非常嫉妒我的这个外表的潇洒呢、但是呢他不知道的 actually I'm very mean inside， 心里头呢却是非常的卑鄙的这样、所以不要以貌取人， do not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 就是不要用书皮评量一本书， Don't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 这是很好的用法。接着我们看 number four， identify 就是动词辨认辨别 identify A as B 将 A 认定为 B 那它这个的名词用法是 identity 就是身份 Ellie identified the purse as hers by telling what it contained Ellie 借着说出钱包里有什么东西来指认这个钱包就是她的所以是 identify the purse as hers 这边的 hers 就等于 her purse 她的皮包那凶手的身份仍然毫无线索 There is no clue to the identity of the murderer 就是凶手的身份没有线索 No clue to Clue to something 也就是对什么什么东西的线索有什么什么东西的线索 比如说 The police finally found two clues to the murder 那警方最后终于找了两条线索是针对这个凶杀案的线索a clue to the murder, two clues to the murder. I'm kind of number five. Make sure that, 确保 Please make sure that all of the windows are closed before you leave. 在你离开之前呢，一定要确保所有的窗户都已经关上了。再来第六个 notepad, 笔记本或者是小贴士便条纸的意思，就是 notepad。那我们接下来再看到实用句的地方 useful expressions 首先呢先看到电话礼仪的部分那我们先看到第一个句子拨打电话前要想好说些什么话 think about what to say before making a call making a call 也就是拨打电话的意思那再来第二个电话开头前先表明自己的身份表明身份刚刚有说到用 identify 这个字所以是 identify yourself at the start of a call 再来讲电话的时候请勿同时处理其他的任务 Don't multitask while speaking on the telephone Speak on the phone Speak on the telephone 也就是讲电话 Multitask 也就是动词同时处理很多的事物 Multitask 还有这个 call 有一个很好的用法 Give me a call at your convenience 在你方便的时候呢打个电话给我 Give me a call at your convenience C-O-N-V-I-E-S convenience V-I-E-N-C-E convenience 就记住要用 at 或者 give me a ring R-I-N-G give me a buzz B-U-Z-Z 都是指的是 give me a call give me a ring give me a buzz 但千万不能讲啊 give me a telephone 但有空的时候把个电话机拿过来好吗那就记住了你可以讲 give me a telephone call 一定要加个 call 好我们看接下来电话知识怎么说 好电话知识的部分第一个讲到电话键盘上的井字键和米字键有什么功能呢 What do the pound and the star sign on the keypad do? Pound sign 也就是井字键 Star sign 是米字键那电话的键盘就叫做 keypad那再看下一句如果指示灯闪黄灯表示来电者的电话保留中 If the line is flashing yellow A caller is on hold Flashing 也就是闪耀 Flashing yellow 闪黄色的光 A caller is on hold On hold 也就是电话保留中的意思那这边的 hold 是名词当动词的时候也可以当作电话保留不挂断例如说 The line is busy right now Could you hold? 就说诶这个电话线现在正在忙线中哦你可不可以不要挂断呢你能不能够等待一下呢Could you hold? 在这边就是当动词使用。第六句，占线的电话指示灯会转为绿色。For occupied lines, the light will turn green. 就是占线的电话 occupied lines, the light will turn green, 会转成绿色。第七句，来电者按下回放键，能够重新拨出前一支已经拨打的电话。所以英文就是Pressing the recall button allows the caller to start a new phone call while still connect to the previous call. 他说所以 recall button 就是回放键重拨键的意思就可以让电话来电者呢 start a new phone call 开始一个新的电话 可是呢 while still connect to the previous call, 然后呢同时它还是连接在前一支电话的电话号码上，也就是再重播一次的意思。再来看到第八句，你可以用电话侧边的控制键来调整音量。You can adjust the volume using the control on the side of the phone. 可以用就是 volume 就是音量的意思，所以调整音量我们就用 adjust the volume 调整音量。 好，我们看表明身份 number 9。 您好，我代表东京戴尔塔快递公司来电。这边说 Hello, I'm calling from Delta Express in Tokyo. 所以这边就是表明自己的身份。I'm calling from, 来自一个地方。那如果不要用 from, 也可以用 on behalf of. I'm calling on behalf of Delta Express in Tokyo. 你这算不错了，因为真正的这东京那边的打电话日本这样讲。Hello, I'm calling from Delta Express in Tokyo. In Tokyo, 这样说的哈。我们接着再往下看。 早上好，我是陈蒂娜，求实健康公司的业务代表，就可以说 Good morning, this is Tina Chen, the sales rep for True Health.这边的 sales rep 也就是业务代表，这边的 rep 是一个缩写，是 representative, 就是代表这个名词的缩写。 Number 11. 太阳市场调查公司，我是詹姆斯列维，他说 Some Market Research, James Levy Speaking, 也就是人然后后面加个 speaking, James Levy Speaking, 也就是詹姆斯列维正在说话。 好，他前面是呢 This is James Levy, that is speaking.Who is speaking? 都把它省略掉。This is 省略掉。Who is 省略掉了。Peter Lai speaking. 现在讲电话的是彼得赖，这样报上的名字。我们看 number 12。 I'm calling on behalf of Laura Air. 也就是说我代表劳拉航空来致电。 好 ,on behalf of.这句话一定要把它记下来，这个短语。Ladies and gentlemen, on behalf of the President,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heartfelt gratitude to everyone here. 他是今天代表我们董事长呢，向诸位呢表达呢就对大家的感激啦、谢意啦等等。好，我们接着来看这个信息来源，我们看13。 我从百度找到贵公司的网站 ，I found your website via Baidu.DNF 汽车公司的伊兹戈登向我推荐您。Is Gordon from DNF Automotive recommended you? 我要刚才讲说透过百度，你刚才 VIA 怎么念的呢？ Via、 但是呢它有两个念法、Via 也可以念，或者 Via 也可以念、就是 by way of by, by, 再加个 way, way, by way of 的意思、借由这样子。好，我们看第15。 I pick up the brochure from the International Food Show in San Francisco. 我在旧金山的美食展拿到了这本小册子，这样子。 好，我们看了有氧补给站 Knowledge Tips。 所以呢，就是说大家在第一天上班的时候，就是记得学习怎么样拨打电话。那拨打电话前呢，我们在打电话前要记下几个重点。第一个呢，是我们要先知道对方我们要打过去的人他的职称跟他的名字，然后也要记得对方公司正确的名称，不要讲错了。还有把想传达的讯息也都先讲过一遍。然后最后是我们要问什么样的问题，也要先记在脑海里，这样打电话的时候就可以精准又到位。 So as a secretary, you should always get a pen and a piece of paper ready in case you just hear something you can't, you know, catch very easily. In this case, you can write it down or you can also use this very useful expression. I beg your pardon. Could you say that again? 通常这样讲话的时候 pardon 等等。P-A-R-D-O-N, pardon, 对不对？那这是一个很好很好的用法。I beg your pardon, may I beg your pardon, pardon, 等等。好，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You used to tell me how much you care about me, and I used to tell you how much I care about you. So much about you, I hardly thought about me, cause just to please you was all that mattered toNow you don't seem to want to be here with me The way I do seem to dread to be without you Now you don't